是轻柔的旋律，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中天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江北。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飞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几分钟，夜莺缭绕高唱着田园牧歌，爱是哀愁，是贴近的靠近我的青春，我们天色星黄灯，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 你在问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 爱是不安，是情人当掌声留的遗憾，发人爱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问，你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你是唯一不允许别人。 你在我握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 你在我握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 爱是动作喜欢你藏你的情路，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只要我肯定是爱你， 吹在脸上感觉寂寞，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问他，我心疼你但心中有点痛，一个安心习题一直未完待续，也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我了解原因是什么，你不要哭，一切我都说过，

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其实都是一场偶然的意外，也是一次刻意的安排。珍惜值得珍惜的，放弃不该执着的，把生活中多余的一些废品垃圾通通清理出来，毫不犹豫的丢弃，剩下的我想才是人生最宝贵的珍藏。人生的时光本来就不多，生命的空间本来就不大，怎么经得起无度的挥霍和无休的占据呢？对不对？ 我在大雨当中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忧伤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 Oh, oh, oh. 间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不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隐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农历6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廊坊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首都北京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临近的天津明天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知道吗？夏天运动一定要低调一些，不要做大量的运动。怎么个低调法呢？三种运动比较好：游泳，水的散热能力比空气高15倍，游泳的时候人体能够保持体温恒定，不容易中暑；还有安静的钓鱼，垂钓需要手脑眼的配合，静意动相助，能够解除心脾燥热。最后要说的是太极拳，打太极拳既能够增大肺活量，又能够促进气血在五脏六腑之间的流动，有助于振奋精神。另外，夏天运动最好是安排在凉爽的早晨或者傍晚，在这期间呢，要注意少量的多次的补水。如果室外温度比较高的话，最好选择在凉爽的室内运动。记得夏天运动要低调一点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新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置换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市电网开展紧急负荷控制工作的通知。

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握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太寂寞。真相，收起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渴求你，但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待你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溅的灯火，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一段尴尬的沉默，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握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也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不能让我再寂寞，也不能让我再寂寞， 当中有时候会觉得人生里最难把握的两个字儿，可能就是分寸。人生做事最难的不是少做或多做，而是将事情做到何种程度。把握好了人生的分寸，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生命当中的成败兴衰浓淡疾缓，没有一样不是在把握分寸当中见真晓的。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够实现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做事做到恰到好处，可能是人生的最大学问吧。 我没有百合一样的味道，可我有彩色衣裳，只是静静等待着阳光，看一看彩虹的模样，住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继续着我的小小梦想，无数个夜晚我这样期盼， 星星一闪一闪对我笑，叫我不要轻易的沮丧，给我一点坚持的力量。我不要被世界遗忘在一角，也不要放弃我的理想，虽然只有一丝阳光，只想你们知道，一颗绿草也有骄傲。我不要轻易屈服的那么早，也知道我一定会微笑，有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我就是这样一颗绿草。

之后，才学会成长。哦，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点点滴滴那段时光，生命某一段因为你而发亮，直到今天还不能忘。 说话其实是出自天性，而沉默呢是出自智慧。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有太多发声的渠道，却忘记了沉默的力量。失足犹可追，失言难挽回，言而无当不如缄默为上。智者呢是思而后言，而愚者是先言而后思。我们可能真的会被多言伤害，但不会被沉默伤害。所以呢，智者寡言的得，智慧是由听而得，悔恨是由说而生。智慧的人以攻为守，以默发言，希望你可以做一个智慧的人。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庄北，我们下场时再会。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有独出一个特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想挣脱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体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参观考察，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一同考察。中关村科技园成立于1988年，是全国最大的科技智力资源密集区。经过十几年来的发展，园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结构合理的高科技格局。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超过30%，从业人员近50万人，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超过50%。参观考察中，韩占山在沙盘前听取了园区领导关于园区基本情况的介绍，并与园区领导进行了深入座谈。韩占山说，通过考察学习，对中关村科技园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当前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为三河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三河正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位置，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目前三河经济发展的制约性瓶颈。希望中关村科技园可以进驻燕郊高新区，在现有基础上追求更高的目标，吸引更好的项目和产业，打造更高端的园区，同时将优质的科技资本和技术创新力量引入三河，助力三河的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三河实现高端发展。座谈中，梁宝杰介绍了燕郊高新区的发展情况。12号上午，高楼镇联合国土综合执法、公安等部门共计40余人，利用集中拆除行动空余时间，分成两路，持续对高楼大街、李大线、燕林路两侧违法占地、违法建筑户开展摸底统计、政策宣讲、限期复拆工作，为强力推进下一阶段拆违工作奠定坚实基础。7月6号，我市公安机关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嫌疑人范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范某某，男，1988年4月出生，系我市齐辛庄镇人。7月2号，范某某、刘某某等人到齐辛庄镇政府要求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事宜，因对镇政府接待人员的答复不满意，部分村民便用三轮车堵住镇政府大门，致使镇政府当日安排的中心工作无法开展。期间在做大量劝解工作无效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准备挪开堵门车辆时，范某某等人强烈阻挠，引发冲突，造成现场一度混乱，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受伤住院治疗。对此，三河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范某某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混淆公众视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极大地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阻碍了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严惩不贷。一是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惩处；二是严厉打击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予以处理；三是严厉打击制造传播不实信息行为，要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是惩恶扬善的利器，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任何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任何企图以非法的形式来损害国家、集体、其他公民合法权益，达到个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任何挑衅法律尊严、逾越法律底线、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都将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搬起石头砸伤自己的脚。红盾情解读三证合一，一证一码。自2015年6月30号起，市工商局先后实施了三证合一、一证一码营业执照发放工作。一证一码打破了工商、质监、税务部门的办证界限，将工商执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合并为一个证照，将这一个证照号码规范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只需要领取一证一码的营业执照，改革后申请人只需到工商部门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办一份证照即可完成登记，由工商部门将纸质档案制成电子档案，通过信息互认实现资料共享，整个登记过程不需缴纳任何费用，既避免了企业往返各部门办理证照之苦，也避免了审批部门重复劳动，提高了审批效率，是市场准入便利化的加速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公告。时值高考招录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节点，正风肃纪，狠刹四风，现就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防止四风反弹问题公告如下：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六个严禁。一、严禁违规操办或参加各种名目的升学宴、谢师宴、庆功宴。二、严禁借子女升学名义违规宴请本单位同事、下属单位人员、管理服务对象及利益关系人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务的人员。三、严禁委托或授意暗示他人代为组织操办或发放请柬。四、严禁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五、严禁用公款报销或者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升学宴、谢师宴费用、子女学习费用。六、严禁用公车送子女入学等。市纪委将通过受理举报、明察暗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大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等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对顶风违规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监督举报电话3211037。中共三河市纪委三河市监察局。 新雷赛德斯奔驰长轴级运行车及多种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市电网开展紧急负荷控制工作的通知。各镇人民政府、燕郊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市供电公司接上级紧急通知，因华北电网运行告急，需紧急开展电力负荷控制工作。根据工作要求，三河地区电网预计需在7月13号、14号根据下达的负控指标，分阶段开展负荷控制工作。此工作将造成三河地区全部工业用户停止生产用电，如未达到负控指标要求，将造成居民用户停电。一、停电涉及用户范围：三河地区全部工业用户生产用电，部分农村居民用户。二、采取的措施：由于近日气温较高，居民空调负荷较大，预计今日夜间工业用户负荷全部停产后，仍不能满足总负荷指标要求。届时供电部门将本着先停村街、后停高层住宅小区的原则，对居民用户开展负控工作。

世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如果你很有钱，你最想买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看到陈达尔斯密说，如果我有很多钱，我想在我喜欢的城市买房，我自己一间，我爸妈一间，楼上楼下，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待在我身边，这是我最想的了。哇哦，看来你想买的应该是别墅是吗？还有看到金石石说，如果我有很多很多钱，我会带着家人去旅游，去不同的风景看一看。嗯，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想法，因为世界那么大，我也很想去看一看。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注定的是你，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感觉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 就会满意。 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如果你有很多钱你最想买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看到学着忘记说，如果我有很多钱的话，我会给爸妈买套房，其他的买点自己用的东西，如果身边有困难朋友的话，我会救助。其实钱多也不好其实我真的感到还挺开心的，因为你是第一个说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你是一个善良的朋友，对吗？ 说吧，说你爱我吧。

生怕错过，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 为什么担心动过心折磨不过，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如果你有很多钱你会买什么呢，并且说说为什么。石梦九他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最想买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这样呢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这是我的梦想，现在正在努力奋斗当中。我想只要你有努力奋斗，这个四居室的梦想它不只是一个梦，有一天它一定会实现，希望你可以加油好吗。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之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钻北，我们明天见。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声望星辰，往事如烟云，不及别离时，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痴情换得一生美丽，雪中情，为情多少英雄豪情，唯有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才能把梦追寻。往事如烟云，不及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